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地板这些事儿啊。好，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室友地板的李莎莎。莎莎你好。 啊，你好。 莎莎做地板啊，这个行业啊，有多久了？ 3年了吧。 啊，3年了。那应该说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是吧？ 对。 那如果大家关于地板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啊。那么确实到了冬季啊，不少的家庭呢都会碰上一些难题，比如说地板开裂啦啊，要不就是地板翘边啦啊，尤其是北方空气非常干燥啊，这些现象呢更加的明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交流一下， 可以吗？ 咱们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目前这个地板主流的大概有几种。 主流的大概也就是像现在市面上吧，主流的就是有3种地板，一种就是强化复合，一种是实木复合，还有一种就是纯实木地板，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地暖专用地板， 实际上呢，地板的种类还是蛮多的哈， 对对对， 但是主流的还是这么几种啊，刚才您说的纯实木，这相对来讲比较高档。 对对对， 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就是实木复合 啊， 然后就是可能很多的老百姓的家里用的都是强化复合地板，这么三大类，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另外，现在呢，很多的人家里装修呢都是地暖，啊，原来好像地暖的不是很多，现在。地暖的越来越多，是吧？ 对对对，因为咱们北方天气嘛，它比较 冷到冬天，然后所以呢现在在做地暖方面，就是做这个地暖铺地板呢也相对来说普遍上升。 而且我发现这个地暖呀、啊、它比较符合这个受热的原理啊。比如说你地暖的话呢，你光着脚在底下走啊，或者说呢你真的有时候你在地下躺一下的话都很舒服的。 是的 啊。另外呢它这个达到一定的温度以后，这个温度一散发呀，好像你脚踩着没那么热，但是你屋里的温度确实不低，很舒服。 对的对的。 嗯， 因为像这种木地板来说，它导热是个恒温的。就像人身体一样，它是相辅相成的。像人身体的接受能力就是它是一个恒温的状态，像木地板导热同样也是这样，就是慢慢的升温，比如说它散热的时候也是慢慢的散发，所以说整个感受是特别舒适的。 而且呢现在为了迎合这种地暖哈，也有地暖专用的一些地板。 对对对、啊、 就地暖专用的地板一般是什么样的材质？ 是这样的，像之前来说地暖专用都大家的理解就是传统的，也就是说薄的好，因为薄的说导热快嘛。但是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纯实木地板，它就是经过热处理之后就是增加了活性炭，这种纯实木地板它第一它不仅能保证环保，因为像这种地暖地板你想它加温之后有些它如果说它用的胶不达标，肯定说造成这个甲醛释放。但是如果说纯实木，首先来说你要是做成地暖来说，你要是能保证导热的话，你肯定它是在这个环保方面它是首选的。 对，在环保方面一定要把住关的哈。 对对， 你像它这个热气跟这个地板啊一接触以后、里边如果有害的一些物质有的话，它就会散发出来了。 是的 啊。所以地暖专用的一些地板呢，首先啊它是这个环保上面您不用担心。 是 啊，刚才您说了它有些什么活性炭等等哈，反正有些专有的物质在里边。另外这个专有的地板本身就是纯木的吗？它有其他比如说实木复合的呀、什么强化复合这个都有吗？ 是这样的，正常来说就是做这个地暖地板都可以用，但是传统思想都认为就是实木复合和这个强化复合都可以用。但现在因为市面上上升这种地热地板嘛，纯实木的，所以说就是我在这建议听众朋友们，就是选择木地板的话还是以纯实木为主。因为它毕竟在环保方面它解决了就是不会有这种散发的甲醛，因为它本身是纯天然一整块木地板加工的。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地暖专用的地板、它也有纯实木的和实木复合的和强化复合的这样的之分，这样的类型之分。 对对， 是吧？ 对对。 那你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家里用的是地暖的话、那你最好就是采用纯实木的专用地板。 对对， 啊，地暖的专用地板、这样的从环保上还是比较踏实的。 是是，对 对, 对、 但是价格也相对贵一些啊。 那怎么说呢，现在市面上就是它也根据木种不一样，材质不一样，有的工艺不一样，也不是说所有价位都高。就比如说像市面上现在有一种叫翻龙眼木，它这种木种因为它生产在东南亚特别多，像这种木地板它做成纯实木地暖的话也是可性，就是稳定性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价格也并不高。 价格并不高哈，因为都是进口的是吧？ 对对对，因为像这些木地板，像国内产的话，也就是老榆木，像其他的像一些名贵木种，比如说柚木呀，像桃花心木啊，像这钢琴木种啊，像这个黑胡桃啊，它都是产自就是国外的。 好，那咱们稍微跨过界啊，比如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地板，那有些人呢也用地暖，但是他用瓷砖哈、有没有那种就是适合地暖的专用的瓷砖产品呢？据你了解？ 这个也有， 也有。 对， 哦，所以说如果人家不愿意用这地板哈、我想用瓷砖也可以的，没问题的。 可以，没问题。 当然在今天我们就不细说了，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信息是没问题有的啊，到市场上您可以去淘换去都没问题。 是 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三个主流产品啊。那么说到纯实木的话呢，刚才其实您已经说到了哈、它根据不同的树种木种啊，它的价格呢也有所不同啊。 对对。 那么现在实木的话，我记得原来都是那种在安装上，比如说是锁扣的，是吧？ 对对对。 现在这个纯实木地板，它是采取什么样的工艺啊，让你弄得比较踏实啊？ 是这样的现在市面上也是像这种纯实木地板，它也分两种，一种就刚才像周老师说的一样，一个锁扣技术的，还有一种就是平扣技术的。像传统来说，这个平扣的是做不了地暖的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这个地暖一升温，它造成就是这个木地板的承受力，对对对对对。如果说它这个在第一呢，它就是含水率控制的一个问题。 嗯嗯， 如果说你含水率控制不好，然后就比如说像咱们北方的天气嘛，它比较干燥吧， 嗯嗯， 就是它在含水率控制不达标，不就是那个条件没做好的情况下，它容易就是出现这种起鼓、开裂、变形，也是现在市面上好多业主然后也是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买了这个纯实木地暖，要是做地板的话，它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嗯， 所以说现在在市面上做的最好的话，也就是那种实木锁扣地板。 嗯， 因为它这样两个拼接，它咬合力度更大了。 嗯嗯， 是这样的。 好，那如果大家比如咱们抛开这个地暖哈，因为刚才已经讲完了，就是一般假如我不是地暖的话哈，我就想用这个实木地板，实际上呢它现在用的这个工艺还是那种卡扣的锁扣的那种哈。那你说这种纯实木的在我们北方适合吗？这么干燥的气候？没问题啊， 对对，肯定没问题的 啊，它不会起鼓啊什么那个啊，翘楞啊等等的。 哦，是这样一个情况。正常来说就是那种平扣的首先是不可以的。 嗯， 因为首先来说纯实木板它不仅仅要保证这个不开裂、不起鼓、不变形等问题， 嗯， 还要保证一个问题，就是导热。 导热， 对，因为纯实木本身就厚，它比那种强化地板和那种复合地板要厚的很多。 嗯， 所以说在这方面它如果说含水率控制不达标，它就是容易就比如多了或少就会出现类似这种问题。如果说你这个不达标的情况就会出现就是不导热。 嗯嗯，所以说这个要买实木地板哈，还要挑准了。 对对对， 是吧？要看品牌，要看它的质量，看它的售后服务等等的。像刚才您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含水量是吧？ 含水率， 含水率，啊，这个含水率如果做的不够、不好的话、不准确的话，那最后可能会出现问题。 是，比如说它含水率要是低的话，它因为像咱们北方的含水率是控制在7%-11%之间是最好的。如果说比如说低于7%，就可能容易引起那种地板开裂。 嗯， 然后如果说含水率控制高的话，你肯定说容易出现那种起鼓，所以说在这含水率方面控制也是特别就是注重这些东西，必须要做好、做到位的。 但是像这个含水率的话，也不是我们消费者能够控制的哈，这是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质量如何就决定了它的含水率。 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做购买纯实木地板的时候啊，这个 它一定要选择这种锁扣技术的 啊，就 平扣是不行的 啊，锁扣和平扣要记住这两个词儿啊。咱们一般呢要锁扣的可能是比较适合。 对的， 是吧？ 对的，这样稳定性更好一些。 嗯，那这个平扣好像你不太推荐哈，这什么时候用平扣的呢？ 平扣的也就是传统不用地暖，然后就是普通采暖，这样的话做平扣是没有问题的。 哦，好，那这个的话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哈，我们后面说这个就是把那个地暖这块先隔开啊，就地暖的咱们先刚才已经把大概内容说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地暖的啊，我不是采用地暖这种取暖方式的，我又想用地板，我选择的是纯木地板，那也就是说这种锁扣的呀，还有这种平扣的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啊，好，这点咱们要弄清楚，锁扣平扣都是可以的啊。 对对， 如果你要是采用地暖的方式，那你一定要用锁扣的。 是这样的。 嗯，那么这个地板啊，比如说我们在铺的过程中，或者说铺了以后，尤其是纯木的，咱们先说要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纯实木来说，传统的纯实木，也就是说在打理方面，因为好多业主可能说对这些纯实木来说，就是怕不好打理，不好擦，然后可能说护理特别麻烦，特别娇贵，可能就是好多消费者就对这些他有这样的概念，但在选择的时候就是尽量选那些耐磨的地板。 嗯嗯，那实际上你觉得这个纯实木地板耐磨吗？ 那就是看 工艺，我觉得好像不如那个什么强化复合什么那种特耐磨哈。 嗯，其实论耐磨来说，之前的纯实木地板就肯定比不上这种强化地板。 嗯嗯。 但是现在这个工艺，随着这个工艺就是这种技术逐渐上升嘛，现在就市面上研制出来一种叫钛金面纯实木地板，这种表面打理就是不需要任何打理。 这个钛金面是什么概念？ 钛金面就是一个工艺处理，就比如说它做的漆的变数不一样，就有的吧，它这个传统的木地板也就是上一遍漆或者几遍漆，但是钛金面工艺就是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刷墙漆一样，它有几道底漆、几道面漆，它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工艺呢，就是 等于是这个漆附着到这个地板的纤维孔里边去了，就是把这个附着满了，结实了，就是即便是抗磕呀耐磨方面，就是更上几层楼，就是不会杜绝了这些问题出现。 我明白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是弥补了原来纯实木地板好像不是特别耐磨的这个缺陷哈。 对对对， 但是呢它采取了刚才您说那个工艺，比如说刷漆啊，当然这是简单说了哈，刷漆啊等等，那会不会这么做了以后会降低了它的环保系数呢？ 这个首先来说，就比如说您看它用的什么漆，这个就跟环保有关系了。如果说您用的漆达标，就是你后边都没事儿，但是如果是你用的漆不达标，你即便是一层两层那也不行。主要是看它原材料用的什么东西。漆也分这个好与坏，也分环保和不环保。 那现在纯实木地板都是用刚才你说那个工艺吗？ 不是的，它有的像比如说像纯实木地板，它工艺也比较复杂，有些品牌可能说就是单向的生产，但有些品牌它是高端品牌的话，它可能说在这个生产工艺上，比如说有这种立体仿古的呀，手抓纹啊，立体金斑的，手工拉丝的，包括还有我刚才说的钛晶面工艺，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根据每个业主的喜欢来选择这些工艺，有的比如说就喜欢这种木蜡纹的，它就是每个人喜欢不一样来选择这些东西的。 对，而且纯木地板的话呢，它那个花纹不是一致的，好像因为它是自然的嘛，所以那个花纹有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是这样的，像纯实木地板，就是正常来说它都有自然的自然长成 的 纹路。就同样一颗木种，但是说它生长的年限不一样，生长的地方不一样，它的花纹肯定也不一样。 像有些的话呢是表面看不出花纹的，把它给处理了，是吧？ 也不是，它有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有的木地板它本身比如说像橡木本身就是那种大山纹， 对， 但有些木种比如说像印加木，它就是本身那种是细小的纹路，然后它有自己的体现的那种金丝线，还有一种叫黑胡桃，它有自然那种大气的花纹，所以说每个木地板有不一样的自然纹路。 因为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加上什么钛晶啦，什么其他一些工艺啊，会不会把那个木纹就掩盖住了？ 这个不会，这个只是说在这个表面做了一个就是防护层，这样的话让使这个地板更加耐磨嘛。 明白了。所以呢并不是像刚才我理解那样一层一层往上刷漆哈，表面感觉耐磨了，实际上呢可能影响环保，其实不是。它这个是非常非常薄的。 对对对， 你想想它连原木的那个花纹都盖不住，它能有多厚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理解哈。好，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纯木地板，相对比较高端一点。 是， 说到高端呢也不尽然，它是跟木质有关的。 是 吧？如果你这个木质选择相对比较高端的，可能价格比较贵一些 哈， 品质比较高一些。但是如果一般啊，这老百姓家里边，我也想用纯木地板，还不能太贵哈。莎莎，你给推荐是用什么样的木质的比较好？ 是这样的，首先来说，就是首先木质来说，您看啊，就是选择一种，看您的追求是什么，因为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比如说，我想追求这个稳定好的呀。它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那种就是脚感舒适啊，选择那种翻龙眼木，这样可以。 什么木？ 翻龙眼木。 翻龙眼木。 翻龙眼。 哦，翻龙眼。 对对对。 大家记住啊，翻龙眼木，我就第一次听这个木种。 它都是国外，它这个名字又叫小布洛格。 小布洛格，这我听过，小布洛格翻龙眼， 对对对， 是一个东西。 对。 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是价格来说，它也是刚才跟周杰老师说了，它是也分两个工艺，一个就比如说它平扣工艺，肯定就是要这个价格来说，肯定要低于这个锁扣工艺，就是这个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像这个锁扣来说，也就是差不多价格在300多左右。 300多是一平方米吗？ 对对。对对， 一平方米300多，那如果假如说我铺的是80，80的话20000多块钱， 对对对， 那也还行，因为这个说句真心话，您要装修的话，怎么也得10年8年再重新装修了哈，一个地板用它10年8年的话呢，应该要一个好一点的地板哈，相对是比较合算的哈， 对，因为装修不容易嘛，对吧？ 对，你怎么也得10年8年再折腾一次了，是吧？ 对， 好了，那纯实木的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那有些人说了纯实木太贵啊，我也觉得没必要，那我就用这个实木复合吧。这个 实木复合是什么概念？您给解释一下。 实木复合现在来说就是市面上也分几种，然后比如说像三层实木复合，还有一种就是多层实木复合，就是它分七层呀、九层呀。实木复合就是什么是复合？实木复合呢？就是表面是一个名贵木种，然后底材用一些便宜的木种，这样的 都是木头的。 对对对，它同样也是纯实木的，就是只不过它这个层呢稍微的薄一点，就是那种薄板，然后一层一层压制而成的。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表面可能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木种相对比较珍贵的哈，就搁在表面，然后底下呢什么木头那就你就不知道了，但是它也是木头的。 对对对， 是吧？这叫实木复合地板，那它的这个造价肯定比纯实木的就要低一些，也要便宜一些， 对对对， 是吧？ 对，因为它底材采用那种便宜木地，那个木材质，对对对，所以说它肯定说造价来说就是也是适合现在就是人们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然后就可以选择这种木地板。 但是这种地板的话，从表面呀、看着和你踩上去的感受来讲，是不是它那种质感要差一些？ 它是这样的，像实木复合相对脚感来说跟实木的差不多 啊，差不多、 对对对。 哦，那怎么能区别呢？比如这一个实木复合和实木，我一眼能看出来吗？ 可以啊，纯实木就是一整块木材，只是开了一个槽。 哦，明白。 哦， 那是一整块木材。 对对对， 这个呢是上边和下边里边的不一样。 对，能看得出来，就一层一层压的。 哎，那你说这一层一层压的话，会不会又有环保问题？因为那一压的话，会不会有胶在里边等等？ 对对对，是这样的。在选择这种实木复合地板的时候，要注意几个点儿。第一呢，你看，因为每个家里的地板它是硬装的一大项，肯定说从这个耐磨方面要考虑的，必须耐磨。再有就主要就是环保了，因为咱们装修也要为家里人考虑这些东西，也必须买地板必须要环保一些。那么怎么去鉴别呢？它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特别简单，然后就是拿到一块地板，不管是哪个品牌的地板，咱们就是首先来说一定要看背板。 背板， 对，就是背面嘛，就是它每片地板就好的木地板加工，背面一定有这个E零级的这个标码，会打在 每一块都有是吧？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这块，它首先来说肯定它用的胶肯定是说咱们就不知道它用的什么胶了，但是说必须看这个后边背板后边是打着有没有这个E零级的标码，如果说有这个标码，什么叫E零级呢？周老师，就今天我就是说一下，这个E零级就是说环保级别的一个代码，就是像咱们国标之前的国标是1.5就算达标了，现在呢就是国标是0.124，这才算达标，就是 提高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要求严格了嘛。就是它这个环保级别，就选的时候，这个E零级就是小于0.124。 好的，非常清楚哈。但是，假如我看这个背板的时候，那个标是怎么写的？E零是怎么写的？ 对对对，E 是那个什么外文的那个 E 吗？ 对对对， 啊，大写小写啊， 大写的，对对对 ，E， 然后零， 零就是0.1234这个零。 哦，明白了，大家一定要看啊，就看它的背板上面是不是写一个 E 零。 对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环保是没有问题的，它是通过国家检验的。 对，他是这样的，如果说比如说他哪个商家，就比如客户在那买了之后，如果说不达标都可以投诉，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环保，你说是这个不是这个结果，对吧？然后跟那个所说的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可以去投诉的。所以说在商家在做这个地板的时候呢，他就是如果是真正能打E零，他会打上这个E零，但是如果说他达不到，他都不敢打这个E零 啊，怕人家去投诉或者怎么样。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好的，那下面咱们再说说强化复合哈。很多老百姓呢都用这个强化复合地板，因为它比较便宜又耐用哈。其实现在做的呢也不差，看起来呢各种花色啊品质都能做出来，也挺好看的。您觉得强化复合地板怎么样？ 强化复合从这个耐磨程度来讲，是就是特别抗磕，都知道这个地板特耐磨特筋道，然后特又好打理，像这种地板来说也是适合了现在所有人，就是有的人会喜欢这种地板，因为它这种地板它有几个优点，第一呢就是它花色特别多，也是现在年轻人嘛，他追求这种个性呀简约风格的话，他可能说选择强化地板多些，但是强化地板它也是说根据环保有关系了，因为有些强化地板它是不达标的，在选择这个强化地板的时候，它同样要看就是跟